泪争，一朝决心不再为你等，情意难免，霜雪难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空， 曾经在雨中对我说。

是一路看很多人去匆匆忙忙地在行程里睡了又醒飘忽不定这也是一种麻痹直到我看到了你莽莽撞撞靠近每一个细节都牵引我放下心就是我的风景云高风轻不走下去停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爱让悬崖变平地像出森林一整片的森林你在树荫里复杂的生命因为有你我已经透明一路过很多城市行程里睡了又醒飘忽不定这也是一种麻痹直到我看到了你莽莽撞撞靠近每一个细节都牵引我放下心里让心是我的风景云高风轻不走下去停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爱让悬崖变平地像出森林一整片的森林你在树荫里孤单的山相聚停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爱让悬崖变平地伸出森林整片的森林你在树荫里苦涩的生命因为有你我已藏 元宵节的爆竹声此起彼伏年的喜庆气氛延续到这一天算是又一个高潮从大年初二街上就有人陆陆续续的选购汤圆高中低档各色价格品牌的汤圆琳琅满目那一个个包裹着芝麻花生枣泥和糖类等各种各样馅儿的小圆球寄托着人们无边的美好愿望和甜蜜祝福经典969我是亚威不出十五不出年春节闹腾到元宵节才算到头呢 降临你的刀锋，我